元103.75，瑞士法郎0.891，加元1.277，人民幣6.495，英鎊對美元1.355，歐元對美元1.207，澳元對美元0.768，新西蘭元對美元0.711。港金報16,970蚊，比上收市跌160蚊。倫敦金每安司買入1,834.74美元，賣出1,835.76美元。港匯指數100.9，無起跌。呢次財經新聞報道完畢。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讲下疫苗的情况先。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 任何能够安全有效咁减低医疗负担嘅疫苗，能够保障到我哋啲高危群组免受疫情影响嘅疫苗，其实都用得，唔需要太介意。少部分人其他好轻微，唔需要睇医生嘅病征。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消费者委员会主办，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选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疫情下食肆掀结业潮，有外卖平台逆市扩张， 多间电信商相继推出 5G 月费计划。 消委会联同专家教导市民以家中物资自制口罩。 究竟哪些是市民最关注的消费新闻呢？ 请即登入 www.consumer.org.hk 网上投票 选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 为了舒缓低收入住户的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由现在起一人住户可以在5月31号或之前递交新申请，旧申请住户收到通知信后只需要答复回调确认资格。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呢本书咧真系好好睇啊！作者嘅文笔又好啦，内容又丰富、啊。 讲到咁好，心动不如行动啦！不如你提名佢参加今年嘅香港书奖啊！ 好啊，系咪本本书都可以提名噶？ 佢要系喺2020年1月1号至12月31号期间出版嘅中文书籍，包括埋翻译作品。只要上到去书奖专页 rthk.hk/14thbookprize 就得噶啦！提名日期由即日起至2021年1月20号。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好，欢迎大家收听今晚的广东广西。咁开题目之前咧，首先就要报告先。咁天文台发出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另外咧就寒冷天气警告。不过而家就室内就而家即系我哋睇个电脑嘅15度啦，咁应该就唔系好冷嘅，除非你系当风啦。咁啊，直播室咧有马鼎盛同埋马恩赐，咁喺电话度咧就有刘良昌，刘良昌博士。 在度啦， 啊，唔紧要啦，我哋个题目叫做以革命的名义，哇，這个题目真系可圆可点， 几好玩噶，吓，啊，我哋从细 又唔系讲革命，又唔系讲名义，系用革命嘅名义，即系唔系搞革命啦，系嘛？ 唔系咁讲，唔系咁讲，任何革命，即系我哋一日到黑，我70几年一路都听到任何革命嘅名义， 系， 你湯姆革命唔使講啦，最早啦。 係啊，所以有啲人以為呢個革命係翻譯外文，其實唔係噶，中國古代已經有。 當然啦，但係呢個內涵點樣就今日要討論一下。 冇錯啦。 啊，又工業革命啦。 係。 啊，又呢個伊朗革命衛隊啦。 係。 啊，又文化大革命啦。 係。 中國又有呢個國民革命軍啦， 唔係通常呢啲名嘅都係社會主義喎，係咪咧？又唔係啊，伊朗又唔係社會主義。 邊個話社會主義啊？ 嚇， 宗教革命咧？ 唔係啊，即係嗰啲軍隊啊，即係一般你嗱以前蘇聯有啦，革命呢、這個 蘇聯都好遲㗎啦，人哋 英國又光榮革命， 我知道個軍隊以革命為名，即係美國你唔會覺得佢嗰支國防軍或者國民警衛軍叫做革命軍噶嘛？ 佢要有一個區別咧，我諗，即係嗱，共產黨即係中國共產黨咧， 係 佢又有一個叫做中國革命， 係 即係佢嗰個國民革命同國民黨個國民革命係唔同嘅， 係。 啊、所以他要搞一个叫做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 是咯。 啊咁啊、 中革军委。 是啊咁啊革命刘兰昌我一提到革命的名义刘兰昌即刻就反应出来了。 啊、不是革命是好多种的封建都有革命嘛。 系系系，我哋讲中国咪话咯，即系啊，汤姆革命啊嘛，信天时， 封建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啊，仲有社会主义革命。 唔系我阿刘博士，我咧就挑剔啲，即系我系讲名字，即系语言嘅问题。即是通常你革命軍革命成功了你就不需要以軍的了。跟住就正式的軍隊的了。點解你有些國家仲係 你錯了、啊。革命尚未成功同時仍需努力。 喂咁朝鮮呢個北韓革命成功了啦。 未成功啊。 未統一。 你知唔知道北韓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首都在哪裡考你 系平壤嘛？ 错 哦， 错，嗰、那个叫临时首都。 哦， 啊，汉城先至系佢嘅首都。 冇咗啦，汉城嘅首尔，即系首尔。 嗰啲系啲南韩嘅美帝国主义走狗 改咗佢叫首尔啫， 嗰啲改嘅啫。 即系北韩报纸仲系叫汉城。 唔系北韩，我哋。即係漢城係我哋嘅國都嘛，不過而家暫時俾啲即係半途特務切據咗啫嘛。 哦，明白。 咁啊，而家中共咧，好似就唔多講革命啦，嚇、啊，用另外嘅名詞啦。 係。 但係香港咧，又整咗個時代革命出嚟。我就好想趁呢個機會咧，請教兩位先進。 係。 啊！时代广场我就知喺边啦。时代革命系咩东东呢我就真系搞唔清楚。即系我谂佢哋即系嗌呢啲口号同埋创造呢个口号嗰啲友咧， 系 都唔知咩叫革命。啊，晚阵时请教你。 我以为你指责佢哋唔知咩叫时代。 冇立场，我冇立场。啊，我唔会去。 唔系革命好简单嘅啫，革命就系话一个好徹底的翻天覆地的改變，咁咧有啲咧就係、是、用暴力得翻成功嘅，亦都有啲咧唔係一定要用暴力嘅，譬如我哋講工業革命啊、科學革命啊，甚至而家講數碼革命都係噶。 嗱，我又同你拗啊， 呢個唔係暴力嘅 工業革命，暴力得很啊，真係工業革命相當暴力噶。即係按我哋小學嘅常識嚟講咧，工業革命分為兩個部分， 係 一個部分咧係呢個工作機嘅革命。即 機 械革命，機械革命。第二個咧就動力機嘅革命，係兩個唔同嘅東東嚟嘅。 係 啊，咁誒， 但係有關聯啦。 誒， 你 太有關聯啦。 啊，你 但係佢又係先後嘅噃，唔係話一齊發明出嚟嘅喎。 當然啦。 啊，你比如講紡織機或者紡砂機， 係 紡砂機，即係英國就珍妮紡砂機啊， 係啊係啊， 你知唔知道中國都有 紡織機嘛？ 紡砂機 係，咁你木蘭都係啦，織織服織織嗰個咪紡砂咯。 織織服織織嗰啲係織布機， 係即係咁你有砂先有得織㗎。 相傳紡砂機咧係海南島嘅一個少數民族嘅婦女發明， 咁叻啊！ 叫黃道婆 哦 啊，咁啊而家 黃色嘅黃。 系黄道婆，即系大家咁称呼佢。 我知，明白。 一个佢系年长，第二个佢就发明啊嘛。 系。 咁而家你如果去到啲好荒蛮嘅、好落后嘅呢个部落咧， 系 你仲睇到佢哋有嗰种即系纺纱线嘅 技术 系啦，你讲得啱啦。 系。 比如讲西藏喺几十年前咧。西藏婦女仲係用嗰啲辦法，將牦牛嗰啲毛啊， 仿成沙， 仿成線， 即係其實好鬼粗嘅。你見過西藏嗰啲 這個 嗰啲圍裙未啊？ 係哇，你 啊或者佢啲煎啊，係嗰啲糖卡啊，諸如此類咧。佢就係攞呢個牦牛嘅毛咁樣，就揾 你入邊唔著唔穿條褲咧，都唔著得嘅。 叫做紡除。 哦，紡除。 叫紡除。係個紡除其實一個寵物。 嗯。 你對住佢。寵物點解有咩用咧？就佢可以轉。 咁啊。 即係你將嗰啲毛咧一條毛先捻咗一個線頭出嚟。 一條線。係。 喺嗰個紡除嗰度， 就喺度翹啦。 唔係個紡除轉啊。 啊！ 個款式一路 轉，翹翹翹翹翹， 佢兩隻手就一路喺嗰團牛毛當中咧掹出嚟咁樣，就不斷即係 捲到佢變成一個線碌咁。 佢首先係一條線， 然之後變成線碌。 係啦，你將佢條線翹喺咩上面咧？嗰啲另當別論。 係 嗱，咁工業革命咧，我哋都明。 係 我就仲係兜翻轉頭，請教你 問下劉博士先啦。 啊！唔係香港嗰啲人，有啲人講時代革命。 咁你唯一嘅意思就係話係 咩意思？即係革命我明，革命因為我 時代你又明，夾埋就明 喎。時代我唔明喎，即係咩時代？我唔知佢咩時代喎。 點啊點啊， 因為革命按照呢個毛澤東嘅， 我諗用革命時代革命咧，都應該係冇錯嘅，係嘛？ 係。 佢時代係咩叫時代？咩意思？ 即係呢而家嘅時代咯。 而家嘅時代係佢嘅時代咩？ 2019年咯，2019年嘅時代。 喂，2019年唔係屬於任何人嘅喎。既屬於即係想行條馬路，有個馬路有個紅綠燈，又有啲係想打爛啲紅綠燈。咁你話呢個時代係打爛紅綠燈嘅人嘅時代，定係我哋想睇見行斑馬線嘅時代咧？ 即系嗱，如果系划分1997年之后咧，就系国兴时代吓。1997年之后咧，就系回归之后嘅时代。 呢个好清楚， 系嘛吓？ 特区 时代，特区时代系特区时代。 咁而如果系时代革命成功咧，咁啊2019年咪又变咗一个新时代咯，系嘛？ 喂，冇呢边个话俾你听嘅？喂，岂有此理？喺又似你，即系革命咧，我仲系接受毛泽东嗰个解释， 系 话革命就是暴动， 系 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嘅暴烈嘅行动。咁佢赋予革命系两个概念， 啊， 第一个概念即系正如刘博士同阿马恩志兄所讲嘅，系改朝换代， 系啊，一定要 系改朝换代， 嗯 啊。第二个咧 系 手段， 哲学上讲， 手段系暴力。 啱啊！ 所以呢两个夹埋一齐咧，就叫革命。因为从呢个中国最早嘅汤武革命，一个成汤， 一 个周 武王，系 两个都系由商代替夏，由周代替商， 就系政治革命啦。 讲句比较俗嘅说话咧，毛泽东话革命就是暴动啦，我话革命就是造反， 啱啊， 一定系夏克上， 系。 因为你成汤开始都是夏的部属啊嘛， 啱啊， 你周西周只不过是西伯侯啫嘛，都是呢个商汤的呢个臣子啊嘛，你又造反噶喎，如果唔系伯夷叔齐做咩闹你啊？ 啱啊，即系你革命咧就一定系下边造反啊， 系啦， 如果上边要下边改咧就叫做革面啊，洗心革面啊，哎呀，你连面都要革，即系都有得革、啊，即系中文呢个字好嘢， 应该可以有政变嘅，都有政变，上边佢喺内部咪政变咯， 政变啊，可能 另外一件事，另外一件事， 另计另计，即系嗱，有啲唔系好血腥嘅都有，譬如话英国光荣革命咪咯， 开始都血腥，都剁咗个查理头， 系得几个人啫，即系 唔系啊，都打噶， 即系即系呢个御林军都系得个身，即系皇帝保护嘅都得几万人啫嘛，即系 几千 啊，几千人添。即系呢个威廉橙走去拎百几人过嚟，已经搞掂晒啦。咁啊打两嘢，冇乜，即系亦都有好多系变化，系咁样嘅。但系改朝换代呢个一定，因为呢个字咧，如果英文 revolution 嚟咧，就其实系借天文学嘅，即系由呢一个咧地心说改做日心说，即系最初以为个太阳围绕住个地球转噶嘛。咁啊 revolution 即系其实转啫。咁但系咧调翻转，原来唔系。 實際科學發明咧，原來咧就係地球圍繞嘅太陽轉，咁所以你就有 revolution 呢個字借用喺政治上啊，即係你可以就可以明白，一定係改朝換代噶啦。有冇革命咧？有冇暴力咧？暴力血唔血腥咧？就另計。 最開始咧，啲天文學家咧認為係地係唔喐嘅， 冇錯， 係天喺度喐緊嘅啫。 我梗係唔喐啦，我大啊嘛。 事實冇喐過啊嘛，我睇見你兜住我轉啫嘛。 唔係每朝見你喺東方嗰度出嚟嘅、 啊，日月星辰 係啊，每晚個粒星入佢地方。 佢呢個直覺，所以最後先俾人哋鬧， 係 眼見不為實。 不過咧都有懷疑嘅，古希臘就佢話：如果地係平嘅咧，有乜理由我哋會見到個地平線係攣嘅咧？即係喺海度喎，喺地下就唔會嘅。你遠遠個地個山都係即係遠遠個地平線都係平嘅，但你喺海度望下，咦唔係彎嘅喎。 即係呢啲係要海洋民族咧先咁樣嘅思維。 係中國人就冇啦， 中國都有， 佢就係天圓地方啊嘛。 佢地平線唔係海平線，佢都會即係如果個平原夠大或者沙漠夠大。 咁都冇啦， 都會遠遠睇見人哋冒出嚟。 中國睇到最近個沙漠都係戈壁嘅啫，係嘛？中國喺中原地區。 喂， 唔好講呢樣啦。唉，咁 講革命， 講翻革命啦。 唉，咁啊，所以我就唔理解 係 啊嗰啲 以革命 極少數人攞住個革命嘅名義嚟到蠱惑人心，話時代革命，結果連劉博士咁大學問都搞唔清楚佢時代喺邊。 刘博士话佢冇讲名，不过佢讲嘅时代即系要隔时特区时代咁啊嘛，佢意思。阿刘博士，你系咪咁意思？即系佢想 如果成功咗，咪咁 呢 个 系唔可能 嘅咯， 因为唔可能嘅。你香港只不过一个地区， 系 一个小地域，喺14亿人当中，你区嗰六七百万人，你想改变一个朝代得？你去北京搞。你在香港搞是没用的，在香港搞呢你最多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呢那些病痛呢是香港脚级别的、啊、行下的、 嗯、 都不死得人的、啊、你有本事你去到北京那你、啊、想改朝换代那你撒热血你去那里撒你不要在香港撒 唔係呢個呢、這個即係就另計啊！即係呢個問題就即係，但係佢哋嘅諗法係咁樣，即係解釋俾你聽。劉博士解釋俾你聽， 佢哋揾笨嘅啫，係嘛？你乜博拉啫？但係唔係拉佢喎？佢鼓動人哋上去嘅啫喎。 係啊，係 好啦。咁啊，講起革命咧，即係從戰爭係密切相關 嘅。嗯， 嗱，頭先我哋講到。所謂大革命啊，1927年，咁啊，1926年開始嘅北伐啦，咁嗰陣時國民黨都講係大革命， 嗯， 啊，共產黨亦都講係大革命，咁所以後尾國共分家咗以後咧，咁啊共產黨話你嗰、那個 唔係真革命， 係 我嗰個先係真革命， 你係半邊革命， 哇，咪有分嘅咩？啊，革命實係半邊噶啦，你話齋你以下犯上啊嘛， 係你半邊咗 革命， 係啊，即係違背咗你嘅初心啊， 嗯，咁國民黨是國民黨嘅初心係乜咧？ 國民黨 嗱嚇、啊，你話國民黨？即系你话佢国民党主张就唔够呢个社会主义好，唔够共产主义好，明白？你嘅立场一定系咁噶嘛？ 唔系，你 个初心系咩咧？就系、是、统一啊嘛，打到呢个 共产党，共产党系闹佢， 系 你两样，一样对外咧打到列强，你就唔系你投降咗列强、 哦。 第二咧、嗯，你话辅助农工，结果你就压迫农工， 系 系嘛？佢系咁样责备国民党，然后佢先要81起义，哦、由广州起义，又秋收暴动， 系 系嘛？即系等于。我革你革命嘅命， 你嗰啲革命唔得切， 所以蒋介石 我嚟革过。 蒋介石做呢个军事委员会嘅头啊，委员长，咁共产党咧就另起炉灶，我叫做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嗱，张兴头先都讲啦，就叫做中革军委。 系 啊，后尾啲国民党咧都唔啱，国民党内部咧都要反出一个叫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就系而家政协八大政党之一就叫文革。 哦， 系啦，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咁啊何香凝啊嗰班， 系系 啊嗰班 都冇啦， 左派啊嘛。 我知而家 有啊，而家 仲有未死得晒。 有， 诶。 死咗有仔仔有孙噶嘛？ 我自动承继嘅。 又唔一定，又唔一定。 即系准佢啦，准佢啦。 即系呢啲元老嘅国民党元老嘅仔仔孙孙， 系 你孙中山个室仲喺度啊？ 系有养起来啊嘛。 仲有一个半个嗰啲姓孙嘅都 姓孔嗰啲仲巴闭啦。 嗰啲唔巴闭。 嗰啲七廿几代啊，大佬。 人哋唔巴嘅。 系刘博士，俾你讲下先啦。 冇， 因为就快听歌噶啦，仲有分零钟，你有咩睇法啦？ 冇咩睇法，反正就系、是、革命就系、是、喺哲学嚟讲就 系 一个失变，就唔系两变，系成个制度嘅变化， 啱啊， 成个结构变化， 系 制度结构变化，可能有政治结构或者经济基础或者系经济制度或者政治制度， 嗯， 主要都系呢两样。加埋呢個社會制度， 咪而家都有嘅文化大革命就是文化嘅革命咯。 揾到揾文化大革命係革文化嘅命，點會 咁都係？ 梗你喂點可以話大學唔辦一句説話就唔辦大學啊？ 咁咪即係冇咗文化咯。 如果唔係劉博士一早讀咗大學啦， 係 嘛？ 咁陰功啊！ 先頭馬興都講咗即係話。而家喺大陸方面咧，即係都話已經係要去咗革命黨黨嘅色彩，應該係回歸翻個執政黨嘅色彩。即係講翻你到底我係點樣點樣執政好， 嗯、 而唔係話仲係用一個革命黨嘅思維。 係 呢、這個大概喺文革後呢、這個冇幾耐，就喺北京嘅思想界就有人咁樣提出嚟。咁啊，後來就真係就落實咗。 係。咁就即係應該要掉低嗰個革命嘅思維啦。而家尤其是而家富起來啦嘛，而家係建設嘅時代啦。 而家朝代係我嘅朝代，你革命革我 好啦，咁啊到呢度咧，要聽下只呢只算唔算係革命歌曲啊？新四軍軍歌喎、啊。 當然啦， 好咁啊！ 因為你本來係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啊嘛， 係 而家佢係新四軍。 好啦，稍一點新聞後翻嚟，我哋繼續再傾。 成了心意 案，事件亦都冇构成伤亡。考虑到被告承认大部分案情，酌情扣减刑期。中日两国政府据报计划星期三就钓鱼岛问题召开外务部门司局长级视像会议。共同社引述日本政府消息人士报道，日本外务省亚洲太大洋洲局局长船越健裕和中国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司长洪亮预计会出席磋商。又说中国海警局舰船多次驶入尖角诸岛，即是中方称的钓鱼岛周边水域，会议旨在构建信赖关系，避免不测事件。中国在东海日中中间线附近推进油气田开发问题，亦都可能成为议题。天气方面，干燥的冬季季候风正是为华南带来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听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微风，听日东风增强。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和有几阵雨，周末至到下周初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67%，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广东广西 海南岛的鱼鳞港咧系个军港嚟嘅，咁啊俾啲卫星咧，民用卫星咋吓，咁啊睇到佢扩建啲码头咧，相当可观。啲人分析话可以两艘航空母舰咧同时泊喺嗰度都得咁。咁而家解放军系得两艘系现役嘅，其中一艘咧就是、半买半整翻嚟嘅，一艘系自己国产嘅。咁啊，仲有一艘国产嘅035号咧，就已经系。做緊啦，咁啊唔使幾耐呢又可以再落水啦。咁再講呢 ,04, 即係再新式啲呢就大㗎喎，唔係6萬吨8萬吨可以做到10萬吨喎。而且呢用電磁彈射、啊、世界上而家只有美國一艘有電磁彈射。咁戰鬥力梗係強好多啦。咁仲有呢另外啲碼頭可以同時停泊16艘潛艇，包括核潛艇。咁睇嚟咧，南海咧，睇嚟都係多事。但係美國佬就唔係咁諗，美國佬話最大件事仲係台灣，南海咧都排喺其後。咁我哋睇下2021年到底啊邊個排喺前面啦？ 食海鮮梗係要食外國空運㗎啦，生蠔就要法國同澳洲㗎啦，日本嘅海鮮我都鍾意嘅。 蘭子食海鮮唔使食進口嘅，本地海產唔使經過長途運輸都好正㗎。 聽住逢星期二朝早10:04開心日報嘅環節，謠言止於忽一之 本地魚龍篇， 同你破解各種魚龍產品嘅迷思。 謠言止於忽一之本地魚龍篇， 香港電台第一台魚龍自然護理署聯合製作。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估唔到一个新冠肺炎

即係習以為常，信呢個係列寧嘅語錄嚟嘅。 係 啊， 嗰陣時好似有電影同埋有戲劇㗎。 啊，梁昌興，個事實咧就係、是假作真時，真亦假。好多年，啲人都以為真係列寧語錄嚟嘅。 係 成條語錄咧就話以革命的名義想想過去。忘记过去就意味住背叛， 嗯， 即系呢个原话， 嗯， 就以为系列宁讲嘅， 系， 查实唔系， 哦， 查实系北京嘅儿童话剧团有一出话剧， 嗯， 就喺话剧里边嗰个剧中人嘅列宁咧讲咗呢段说话， 哦， 咁啊登喺报纸度，大家都就以为系列宁嘅。原话啦， 其实编剧作落去嘅， 其实就系、是、即系列宁可能有呢个咁样概念咁样嘅意思，但系唔系原话。 嗯， 啊，咁所以咧，我攞佢嚟做今日嘅主题就系、是、好多重大嘅历史事件或者系组织，佢都以革命的名义。 嗯， 啊，即系等于头先我哋倾开， 嗯， 文化革命，啊，咁啊以革命的名义，仲要话系文化革命。查实身历其境的或者是事后的人去研究呢，就证明完全第一跟文化没关系， 是 即是你糟质他就是、啊、第二呢，他这个革命呢也都不能够 说为革命， 是 因为他那个发起者和推动者本身就是一哥来的， 嗯， 是即是他是一种政治运动，或者讲是一种政变， 嗯， 但是你说它是一种革命呢就滑稽了， 嗯， 即是个国家是它的嘛，个党又是它的嘛，支军队又是它的嘛， 自己革自己的命咯， 它是在斩紧它的手足不听话那些，是吧，那这里是一个，再一个呢，刚才蓝昌兴讲说现在不兴了，我都隐隐约约听到有这样的讲法， 嗯， 话而家唔讲革命啦。 嗯， 但系你作为一个革命党，而家系一个执政党，有成9000万党员。 系， 你啲党员宣誓系咪仲系有嗰句？为共产主义，为咗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呢句说话咧？阿林昌熙而家仲有冇呢种讲法咧？ 好似有啊，应该有，啊，应该有。 是啊，我想住都是啊，我哋嗰阵时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嗰阵时宣誓都有吓，咩为 共产主义接班人， 为共产唔系为嗰个誓词系话有一句话为共产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嗯， 咁 这个系监誓人讲嘅， 系 而我哋宣誓人咧就要即刻接一句口白， 系点咧？ 时刻准备着。 哦，即系你哋就时刻准备着， 即系佢话俾你听， 你要 戴上， 你要为呢样嘢奋斗， 你戴上红领巾 系 咩意思？ 系 红领巾系红旗嘅一个， 系 烈士嘅鲜血染成嘅。 嗯， 咁你戴上红领巾就证明你系要秉承呢个革命嘅意志， 系 啊，将呢个革命进行到底。所以佢就话俾你听，嗱，而家你就系、是已经系准备革命的一员啦，啊，当然你入完少先队入共青团，然后争取入共产党噶嘛， 系啊， 都话少先队是小学啊嘛， 系， 共青团是中学啊嘛， 系啊， 共产党就大学啦， 啊， 系咁样一种思维嘅， 系 呢个时刻准备着咧，系呢个苏联传过嚟嘅， 嗯， 乜都系苏联传过嚟嘅，大佬， 共产主义都系啦， 俄语咧就系富士吉达多， 嗯， 的吉达多。好似日文咁，系继续啊，刘博士。 吓，唔系，讲翻俾阿边个？ 哦， 马英姐啊， 听到。 唔系佢家系宣誓得句嘅啫咩？唔止噶系嘛？成篇 少嘅就好少嘅 啫。哦，即系惊你细路仔唔识嘢，即系都费事讲咁多啦。 因为九岁就入少先队啊嘛。 系。 啊，佢个誓词咧系得几句嘅啫， 系啊，当然啦，唔会长啦。 就话我自愿加入呢个中国少年先锋队， 系 啊，我在队旗下宣誓， 系 我决心呢、這个遵守队章， 系 啊，等等，咁然后咧、嗯、 就为你最后嗰句就系你讲嗰句，为共产主义嘅奋斗。 革命而奋斗， 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系啊，咁啊就 喂，而家仲讲啊？ 吓，唔知喎，因为而家我 已经唔系嗰回事啦嘛。 佢冇咗少年先锋队呢个意思啊， 系 咩叫少年先锋队咧？ 系 先锋啊嘛，先锋就系一部分啫嘛， 梗系啦， 冚唪唥嘅先锋即系唔系冚唪唥都唔系先锋， 冇所谓先锋啦，系啦， 咪咯。咁但系而家系人都系少先队，唔使 佢又唔改名， 唔使申请。 系 我未听讲过改名， 咪改个进字咪得咯，少年先进队咪得咯，唔做先锋做先进人，先进嘅队员都得啩。 好 硬意系嘛？ 系啊， 即系唔顺口，先锋就顺口啲，咁呢个啱嘅。 嗱咁啊，你讲起革命咧，我哋一定知道将革命进行到底 系。 几时系底咧？按呢个无产阶级革命嗰个概念咧，唔系话你夺取咗政权就算噶啦。 当然 啊，你仲要喺无产阶级专政嘅制度下继续革命。 嗯 啊，咁就系、是要同刘博士商量一下，佢而家你话佢要由革命党改为执政党啊嘛？ 系 咁 唔系呢个事实嚟。 咁系咪唔革命咧？ 咁系诶，因嗱而家咪路线斗争咯， 吓冇路线斗争咯， 咪有路线斗争咯，有啲人系对 而家仲边有路线斗争啊？ 系否定啊，定系肯定啊？而家仲系有争论噶嘛？ 否定咩啊？ 吓 否定革命啊？ 否定文化大革命，定系肯定文化大革命？ 啊、 喂，我唔听讲共产党话肯定文化革命喎、 啊。唔系喺、這個、 肯定文化革命，你点解唔将江青即系大表扬咧？ 这个历史决议呢 ,80 年代的历史决议呢 是 已经是做了一个结论的啦。 是。 但是现在呢在民间上呢好多人。 哎那些互有之乡那些狗屁来的。 哎都是文革没错的嘛。还是说毛泽东是看得比我们远嘛。 啊、 经常用王震那句话说哎毛泽东睇得比我哋远五十年，仲系啱。 毛泽东比王震睇得远五十年，呢个就对嘅。 系 王震鼠目寸光，佢睇到乜嘢啊？ 喂，好快啫，七几年到而家都45年噶咯。 唔 系，即系睇先五十年，冇乜即系冇乜特别大嘅。 王震冇文化嘅你， 系冇乜长远眼光啊。其实你 猫嚟嘅呢个。 嗱，你而家从好多迹象睇咧， 系 诶毛泽东好多嘢。其实而家又系恢复翻啦，系嘛？你包括抗美援朝以前都唔提啦， 嗯， 而家拍翻几十集， 诶，太多啦，太多啦呢啲，拍长征，拍呢个抗日，拍呢个三大战役，啊，即系有一件事咧就几过瘾嘅，你记唔记得就有个历史人物啊，赤柬嗰个巴尔布特， 啊， 呢个巴尔布特咧。曾经咧，革命成功取得全国政权以后咧，就嚟到朝见呢个毛泽东啊。咁咧，时为1975年嘅六月，毛泽东咧见到佢咧就大加赞赏。佢话你哋做到咗我哋想做而做唔到嘅事、啊， 即系大杀知识分子。 唔系，即系话你革命得彻底 啊！ 啊，即系你佢革命彻底到咩地步咧？第一。因为共产主义咧系要绝对公平嘅， 系 绝对平均嘅， 系 啊冇压人压迫人剥削人嘅，啊咁点办咧？ 冇私有财产， 取消私有制， 系咯，冇私有财产， 冇任何私有财产， 系 啊取消货币， 系 嗰度叻喎， 全部用喂， 全部配给啊，即系个政府离分。啊！一人几两咁啊！取消宗教，所有教堂、佛寺乜嘢都唔准。 系 啊，我仲有一样叻咧，取消教育， 系 唔使读小学、中学、大学。 系系啊系啊，知识分子就全部杀得杀，坐监。 咁佢呢个咧开始叫高棉人民革命党。 哎呀！ 啊，佢呢个革命真系彻底啦。 系。 佢消滅一切資產階級，啊、取消城市嗰度好嘢喎， 係趕曬人落去。 佢一佔咗金邊以後咧，即刻就廣播話呢、這個 美帝国主义咧就嚟轰炸我哋噶啦，吓、 快啲走、 啊！所以我哋走人， 下乡去， 坚壁清野， 系 啊，全部走，唔准带任何嘢，你带住个手表咧。 系 边只手戴啊？斩边只手？ 哎呀！咁嗰啲表佢即系贡献 掉啊！即刻掉，周街都系表嗰阵时，冇人执啊、 哦！我以为政府摆个锣出嚟，即系执晒啲表。 唔使啊！ 喂，咁好嘥嘢喎！ 诶，你嘅事啊，佢嘥人命，人命都嘥，你呢啲算乜嘢啊？ 系啦，你睇个 onion feel 就知啦。 咁咧，我哋谂住香港冇咩人去柬埔寨玩，唔去睇下吴哥窟噶啦，啊冇咩人唔去睇下佢嗰啲骷髅塔噶啦， 系啊， 系嘛？咁啊有啲人仲怀疑， 仲有咩睇？ 系咪真系杀到200万人咁多啊？咁但系咧，由呢个联合国嘅几个国家帮手， 系 包括澳洲， 嗯， 包括荷兰， 嗯， 包括德国、美国呢啲国家派人去帮手佢。去發掘啊，嗰啲萬人坑啊，全柬埔寨有170个县， 嗯， 只係去咗80个县，即、就、係、是、一小部分，就9000几个万人坑裏面咧，挖出150万个骷髏頭， 你手唔認都唔得。 呢150万个骷髏頭咧，小部分係有彈窿嘅， 係即係 大部分咧係為咗節約。節約革命的子彈， 係 攞斧頭斬，攞鋤頭斬， 係 啊，攞刀斬，即係踢開就算數。咁都150万，所以即係聯合國嘅調查咧話係 有少冇多， 200万到300万就啱啦，就啱數啦。 喂，嗰陣時柬埔寨人口大概幾多？ 700万。 哇！ 所以最後呢、這個。 冇咗 柬埔寨同埋國際上面嘅法庭啊，審判嗰陣時咧，對呢班友即係紅色高棉呢班革命家嘅罪係咩咧？ 係 反人類罪。 係啊，一定啦。 種族滅絕罪。 係 就係攞呢兩條罪嚟控訴，但係波爾布特都唔使死。 嚇！ 終身監禁。 嗯。 咁判咗佢罪以後一年，佢都死咗啦。 係啊。 咁呢個係最徹底嘅無產家革命。 係 啊，毛澤東話我想做都做唔到。哇！你好嘢喎，真係一下子就共產主義啦。因為點解咧？大家都無產階級， 大家什麼 無產主義？ 係 因為已經冇咗資產階級咯。 乜階級都冇啦，地主又冇資本家，乜嘢？你講乜嘢階級？ 三大差別都冇咗咯。 城鄉冇啦， 城鄉差別、工農差別 係 啊。努力劳动同体力劳动嘅差别俾你消灭晒，真系共产主义嚟咗咯。 系 啊，咁啊，兰昌兴，你点睇佢嘅革命咧？ 共产主义仲要生产力高度发达噶嘛？ 哦，佢都系共产主义， 佢系低头， 唔系佢叫 翻 去原始社会啫嘛？ 原始共产主义， 原始共产主 义，即系等于就系人退化为兽。 系 喂，真系兽性大发。 系即系 你唔使读书啦，佢专门要嗰啲12、13、14岁嘅，超过15岁都唔要。 梗系啦，嗰啲唔识嘢啊嘛。 啊，唔系冇咁容易煽动啊嘛。 啱啊， 15岁以下嗰啲老笋未生齐嗰啲人。 喂，但系你又搞到即系你咁样，你边够足够生产力咧？你民穷财尽噶，即系暂烂饿死噶喎。 喂，我有理想啊嘛。 唉， 最紧要达到理想。 喂，咁都要吃饱肚子噶， 唔使吓。 啊 革命使乜食饱肚啊？ 系、哎、呀， 忆苦思甜先就系好噶嘛。 嗯，唉、哎，唔好讲咁多啦，越讲越心急，不如听只歌啦吓，就系 Beatles 唱嘅，叫做 Help 啊。马鼎盛，你拣呢只歌真好， 啊、又好啊。 系。I need somebody help, not just anybody help. You know I need someone help. When I was younger, so much younger than today.Anybody's help in any way. Now, but now these days are gone, I'm not so self-assured. Now I find a change of mind and open up the doors. Help me if you can, I'm feeling down. And I do appreciate you being round.Please help me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柴湾风华村晓风楼近期出现涉及三个不同楼层的一三室单位的八宗新型肺炎确诊，卫生防护中心正系调查感染系咪有关，以阻截病毒进一步扩散的潜在风险。卫生署亦都会向一楼至到十二楼嘅一三室单位冇病征住户发出检疫令，安排入住检疫中心。十三楼至三十四楼嘅一三室单位冇病征住户，亦都要喺今个月二十一号同埋二十八号再做病毒检测。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表示，曾经进入其中两个有确诊个案嘅单位视察，发现座次曾经改动，通气喉被截断。担心有垂直向下传播的风险。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交代第二轮指定检疫酒店共有三十六间，其中三十二间是第一轮的酒店，有四间退出，合共会提供一万个房间。低房价的酒店增加，八成三的房价在一千元以下，五百元以下的房价的酒店由七间增至十一间，涉及超过2800个房间，合约期由2月20号至到4月20号。聂德权说，仍然会沿用第一轮指定检疫酒店的做法，入住率不够五成的酒店会获得补贴，计算方法会根据锁定房价的七成或者以600元为上限。他又说，去年12月20号提供首批检疫酒店至今营运畅顺。至今運作暢順，有9600人入住，入住率六成。在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有議員形容目前私隱條例，形容目前私隱修例是無牙老虎。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鍾麗玲說，正是積極與政府檢視私隱修例如何修訂，署方正是檢視起底行為的刑事定罪門檻和舉證門檻等，希望能够提出切实可行建议，之后会咨询立法会。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表示，去年处理了1198宗有关起底的投诉，不容忽视。有议员询问，在私隐条例修订之前，公署怎样处理起底问题？公署表示，收到投诉都会检视，会去信网络营运商、去信网站营运商要求移除资料，亦都会加强与警方联络。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从德国回国之后，随即被当局扣留，并要在一间警署入面接受聆讯。纳瓦尔尼批评是无法无天。欧美多国谴责俄罗斯的做法，要求立即放人。俄方反指各国企图借事件分散民众对国内问题的注意力。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听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微风。听日东风增强。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同有几阵雨。周末至到下周初天色好转。而家系14度，相对湿度65%，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好啦，咁啊，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啦，咁喺直播室里边咧就有马鼎盛同马恩赐，咁啊天文台仍然继续发出呢个寒冷天气警告嘅，咁啊气温的确系低咗啦，头先15度，而家14度啊，咁啊喺电话度咧就有刘兰昌，咁我哋继续讲呢一个以革命的名义啊。 喂，头先啊恩赐兄又话嗰支歌系好歌， 系啊， 喂啲音乐都有革命喎， 音乐有呢、這个真系文化革命， 咁啊要揾你讲讲啊音乐革命， 嗱 点样由古典又改一改？啊！而家又唔玩古典音樂， 唔係古典音樂咧，因為即係距離群眾太遠啦。嗱，老實講，古典音樂你由開始咧，我哋計咧，即係巴哈開始咧，最初其實咧就係啲貴族喺即係請啲， 梗係有錢嘅先請起樂隊啦。 咪咯，一係咧就教堂，譬如巴哈咪幫專幫寫嗰啲宗教音樂嘅咯。好啦，跟住貴族 宮廷 係啦，最初咧。嗰、那個鋼琴啊，你知道鋼琴就喺貝多芬嗰時先至發明啊嘛。 咁、啊、你風琴， 風琴，你諗下有幾大聲啊？係咪啊？你點可能喺一個而家咁話幾千人嘅一個音樂廳或者咩嗰度演奏啊？唔得噶嘛。譬如你去到肖邦啊、李斯特都係噶，都係喺啲 冇咪就好好難露天音樂嘅。 冇噶，咁啊，只不過咧就係、是、用一啲即係喺啲貴族屋企度彈，咁、那個個話佢巴閉啦。咁但係嗰樣嘢難啊嘛，辛苦啊嘛，同埋咧。嗱，你諗下，即係你最短嘅都有啲好短嘅古典音樂啊，即係譬如鋼曲啊嗰啲。但係咧，即係你始終係太長，同埋嗰個音樂咧太過艱深啊，一般人係聽唔到噶嘛。好啦，於是咧就開始喺呢一個美國開始咧就有所謂即係嗰啲所謂流行啲嘅音樂，幾分鐘一隻歌。咁啊，最初咧就係、是、最出名嘅，大家知道爵士音樂啦，嗰啲就係啲黑人奏噶嘛，連樂譜都冇喎，爵士音樂好嘅嘢喎。即係同粵曲一樣喎，冇譜嘅。 有譜， 基本上冇譜嘅。 有調， 有調，冇譜 嘅。 真係冇譜。咁然之後咧，就但佢爵士音樂個人咧，就係、是、同一隻歌，每一次演奏都唔同喎，任嗰啲，甚至 發揮。 係啦，而家我哋啲人話講 jam 歌咧，其實就由爵士音樂開始嘅，即係幾個佢幾隻幾種樂器啫嘛，大提琴啊、喇叭啊，諸如此類，有啲 violin 啊，諸如此類，咁就可以 jam 隻歌出嚟嘅，晚晚都可以唔同嘅，咁就好過癮。咁最初音樂咧，其實係我嚟跳舞嘅，即係最初流行音樂開始，由呢個 tango 啊，由呢一個華爾茲啊嗰度開始。係 啦，三步四步快嘅慢嘅。 係、哎、社交舞噶嘛，我嚟跳。咁跟住咧變下咧。點解你講到話六十年代真係一個音樂革命呢？其實就由美國五十年代開始，就開始啲後生仔玩音樂啦。咁嗰啲後生仔就唔係咁，即係你啲社交舞呢啲唔啱佢噶嘛。佢年青人活力充沛，係咪先？係啦，佢應該同啲癲咧。佢發明嗰啲音樂咧，你又跳唔到喎。 佢要舞譜， 嗰啲叫叉叉，嗰啲叫扭腰舞，嗰啲好勁嘅，要強勁嘅音樂。咁於是咧，即係 節奏 係啦，美國就開始有所謂 rock 滾石啦，搖滾啊，即係 rock and roll。咁啊，即係其實你由貓王開始已經係咁噶啦，俾你白冷做冤巴閉。咁好啦， 掟又剩。 咁其實咧，披頭四之所以特別咧，就係話，即係佢除咗個音樂本身係啱呢個年青人嘅節奏之外咧，佢嘅歌曲咧都仲有意思嘅，就啱啱係嗰時候一個青春文化嘅開始啦。 有內容。 係啦，譬如五幾年就有呢個開始，有呢個比基尼啦，即係一種年青人嘅，哇，可以穿到咁少嘅，佢沙灘走嚟走去。大佬，你記得即係維多利亞時代嗰啲泳衣咧，去到著條褲， 男人都要有衫噶， 有衫有背衫， 仲 要咧即係下邊咧就係嗰啲 boxer 好緊噶嘛。女人咧淨著埋條裙咁，你即係維多利亞女王游水咁，直情全褲著曬衫咁走落個水度游噶嘛。咁越嚟越係著得少啦，跟住又服裝革命啦，又迷你裙啊，諸如此類冚唪唥嗰啲嘢咯。咁其中一個原因咧，就話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咧，就開始美國人開始富庶啦。即係全世界係佢嘅，我睇過一個咧廣告都好過癮，就係宣傳美國嘅點解咁威，就係話咧1946年到咧，全世界八成嘅雪櫃喺美國，即係除咗美國人啊，八成呢個世界生產出嚟嘅雪櫃係美國人買得起，歐洲都冇，唔好話亞洲， 歐洲打仗打到窮曬啦， 係啦，亞洲都冇，冚唪唥全部冚唪唥都係，即係呢啲咁嘅新時代就開始咧。跟住咧，到六十年代咧，就係四幾年出世嗰班人去到十幾歲啦。而呢班 戰後嬰兒 係啦，戰後嬰兒去到青春嘅時代啦，咁又開始有零用錢使咯，又開始美國普及咗呢個汽車咯。咁啊，去到嗰陣時候咧，差唔多你到十幾歲，你考到車牌，啲僆仔就可以揸架車周圍去咯。咁於是佢哋變咗一個好消費力好強嘅一群， 咁佢哋消費啲乜嘢咧？梗係歌曲啊、跳舞啊、跟住電影啊，或者咧即係開 party 啊、飲汽水啊，諸如此類嗰個消費文化。咁所以個音樂咧就要冚唪要年青人啱聽， 狂熱啊！ 唉，唔同你同我呢啲古板友就唔得噶嘛，唔啱噶嘛。所以嗰個所謂音樂革命其實係咁嚟嘅。咁啊，而家就梗係全世界啦，有時就會興下呢個韓國都巴閉啦 K-pop 啦，係咪先？咁跟住咧，呢十幾廿年咧，閉咗就黑人嗰啲所謂 hip-hop 啦，即係冇啊，冇新型嘅音樂開始啦。即係搖滾咧，都仲有旋律噶嘛。 入你口水， 但 係 而家得個噏字， 強節奏， 節奏，仲要咧，即係快到咧係後生仔先。你同我都聽唔掂噶，唔知佢講乜嘢，甚至你用廣東話嘅 hip hop 都聽唔到啊！唉，咁呢個就真真正正係一種文化上嘅革命。咁當然啦，你嚟到話九幾年代之後有互聯網啊，有社交媒體咧，有另外一個革命咯，一個數碼嘅革命咯， 有啲技術引起嘅革命。 係，咁你通常所有革命都係一定有科技跟嘅，即係話你點解戰後有呢個咧？第一有收音機播音樂。第二有所謂唱機， 跟住電視， 跟住咧就係原子粒收音機。另外再遲啲咧就係嗰啲黑人托喺呢個膊頭嗰啲啊，好大嚿嗰啲啊，即係有兩邊 箱咁啊， 成個箱兩邊 HiFi 嘅 立體聲， 同埋佢跟住一托住咧就喺街度跳嚟跳去，一路聽一路跳，係嘛？咁你變咗你要有呢啲科技，你先有呢啲咁嘅青春文化噶嘛？唔係你冇可能噶，你仲係最早嘅時候個個走去低小説嘅啫嘛，四五十年代或者中國喺呢個解放前，係咪先？你邊有咁多嘢玩啫？冇可能噶嘛。 我哋所聽嘅音樂方面嘅革命咧，就係六十年代中共嗰個戲劇革命，係從京劇革命開始嘅， 係 啊。咁啊，首先劇本咧都係要革命嘅內容， 嗯。 咁然後唱詞啊，更加啦，即係好絕對嘅啊，冇任何雜質嘅， 係 啊，即係任何享受咧都叫做美美之音。 嗯，喂，嗰陣時好似我記得蘇聯咧有個叫革命寫實主義嘅，我唔知中國 有咩代表作介紹我睇下。 嚇，即係嗰啲咩《鋼鐵就是是怎樣煉成》，即係嗰啲咪革命浪漫，有啲叫革命浪漫主義。 嗰啲好早咯，嗰啲三十年代 係啊，即係話 反時 嘅，即係話蘇聯咧，即係列寧啊，同埋共產黨咧，蘇聯共產黨認為佢哋嘅文學啊，一定要同資本主義社會嘅文學唔同嘅，咁所以佢哋就要鼓吹呢個革命，鼓吹呢個浪漫，製造高大嘅英雄形象，即係嗰種咁嘅文學噶嘛。 即係佢要文學為佢嘅政治服務。 冇錯啦。 啊，比如講有一個州委書記， 係 佢就將呢班文人整埋一齊。 嗯。 佢話：我嚟呢度做咗幾年州委書記啦。 嚇！ 我唔睇見你呢班有一本書係寫我呢個州嘅，咁你食我着我喺度，你又唔寫我， 仲要歌頌，成日寫冇用啊！歌頌我嘅， 唔係你寫當然係要 歌頌、 歌得啦，唔能夠缺得啦。 當然啊，你唔好寫我啲衰嘢， 你踩佢咁啊拉得啦。 係啊，要歌頌我嘅成就，我點樣建設呢個祖國，點樣跟住呢個革命路線， 即係佢要求你為佢吹捧，嗱你等蘭昌興講啊，嗰陣時又有一個叫咩寫十七年定寫咩寫幾多年啊？ 十七年同其實就係十七年啊嘛，係嘛？ 唔 係 嗰個爭拗 係咩？十七年就係劉少奇嘅路線嘛，係嘛？ 啊， 十七年啊，劉天利啊。 即係係解放十七年啊？係 啊， 即 係1966啊， 係啦，十七年啦，係啦，1966。 嗰陣時有呢個爭論噶嘛， 即係風之秋就十七年嚇，其實就文化大革命之後就係對前邊嗰十七年否定，後來咧而家又對文化大革命否定，佢社會發展咧就係否定之否定咁向前行。 哇！好黑格爾喎，黑格爾喎，即係呢個反而好馬克思主義喎。 所以而家咪廣場舞咯，廣場舞而家咪好流行啊！ 咪而家啲細路佢哋上邊有啲叫鬼步舞嘅喎，我見嗰啲網度有啲嗰啲後生仔咁掙嚟掙去咁。 嗰啲係踩個方格啫係嘛？ 係啊， 而家大陸嘅基層文化係好發達㗎啦。 系， 即系方便以前 有咗网啊嘛， 系啊，网 有抖音啊嘛， 直头就自编自导自演， 系同埋唔使长啊嘛，佢几即系十抖音唔知好似十几秒啫嘛，唔准你长噶，咁你变咗 佢而家佢以前即系我哋读书嘅时候咧，中学里边咧即系识嘅诶识乐器嘅人好少嘅， 系咩？ 而家就系人人都识嘅差唔多。 嗰陣時係咪因為 到呢個水平啊？所以佢個普及率好高咯。 哦、 你以前話即係大陸屋企有鋼琴嘅係極少噶嘛，而家 窮嘅， 基本上你想買都可以買到噶嘛。 而家 根本就係 啊， 最緊要你家居有冇一百平米？ 係你而家香港 點塞得入啊？ 香港學嗰啲都喺大陸嗰度買翻嚟嘅，靚你因為點解？因為外來嗰啲太貴啊，譬如小提琴都係㗎。我在广州买一个小提琴过嚟平好多的。周远我。 你不要买名牌就好平的啫，那些音不听得的啦。 那你小孩学又不用怎么明白，学到他威先才买。 即是五六十年代呢 是 最流行的乐器呢是手风琴。 是。 因为苏联那时候规定啊 是。 军队里面 嗯， 一个连队一定要有一部手风琴， 系 嗰一部手风琴嘅作用啊，比十个政委仲要有呢个感染力， 系 啊，因为你知道啲俄国佬噶啦，一拉手风琴啊，即刻跳噶啦， 系 啊，因为手风琴佢个音量 大 啊， 系 佢真系顶成支乐队噶啦， 系 咁如果系个人嚟讲咧，最容易就小提 就 系 手风 口 琴， 最简单就系口琴。 系咁啊，黄沾都系靠学呢个口琴开始噶嘛，作曲啊诸如此类都系靠个口琴啊。最初咁后嚟发一达街唔同啦，屋企有个三角琴啦。 咁音乐革命呢啲就同即系人民嘅消费息息相关噶啦。 啱啊。 咁啊，宗教革命点睇咧？ 宗教革命咪讲马丁路德咯，新教咯。其实呢个新教革命其实好重要嘅，好紧要，即 系 对欧洲嗰、那个甚至世界个影响啊！即系唔好讲话韦伯嗰部名著啦，就话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啊嘛。但嗰个资本主义精神最难明嘅、最难解嘅字咧，就叫精神。咩叫精神咧？呢、這个好德国嘅，即系直情系哲学嘅。系嘛？佢即系话新教里边嗰个新教所鼓吹嘅伦理啊，就系啱啱适合呢个资本主义嘅发展啦。 即系要讲呢个民主啊，唔系话 唔系，就系讲 上帝就 系 你嘅上帝， 系 同我哋冇关 系，系唔系？而系讲你要工作工，即系嗱，即系天主教传统嚟讲咧，最紧要一样嘢就系道德啊嘛，你要自己守戒命，你嘅道德修养嘛。咁新教就話你唔好嘥時間去咩修養道德啦，最緊要一樣嘢就係要建立呢個事業。你建有事業就表示你係上帝嘅選民啦， 即 係 揾到食先。 最緊要一樣嘢嚇，咁你變咗唔使嘥啲時間又去祈禱啊，又去點樣話做義工啊，諸如此類嗰啲對社會經濟對經濟發展冇幫助啊嘛呢啲嘢。所以你睇到好多美國嗰啲信新教啲企業家咧，其實剝削工人都好緊要喎。 佢唔係剝唔剝削，如果佢唔聚財，佢點會成為大財主咧？ 嚇、啊！即係喺資本主義累積時期咧，新教係比天主教合理嘅，即係天主教甚至仲要有時間中都會拎聖經耶穌嗰句嘢噶嘛，有錢人要上天堂，比駱駝穿個針孔還難啊嘛！即係話佢嘅教義裏邊其實唔係咁表揚呢個有錢佬嘅，雖然實際上啊，有錢佬嘅勢力喺教廷當然係好大啦。 即係你寫宗教、寫聖經嗰陣時咧， 係 嗰、那個宗教仲係貧窮嘅，即係嗰啲教士仲係好窮。 同埋你係傳教俾窮人， 所以佢又鬧啲富人啊嘛。 但係新教冇嘅，新教認為富人先正噶，企業家能夠有事業成功嗰啲就好噶啦。因為我都講過咧，就係、是、話特朗普係所謂長老會噶嘛。长老会就是这样看的，就是说呢，就是你最重要的一样东西，你生下来呢，你能不能够得救呢，就已经注定了了，上帝的宝上写了的。那好了，你就算做多少善事，在这个世界做多少善事呢，都不能够令到你得救的。啊，因为如果这样的时候呢，上帝是不是要，就是有一个准则要规限了他，就是说你个人做多少善事，我就一定要给你上天堂。那上帝就不是全能了。 即是你同 上帝咧唔能够理定规则， 系啦， 啊，而你嘅命运系掌握喺上帝手里边嘅， 冇错啦， 啊，你努力咧，你即系整嗰啲嘢冇用嘅， 啊，咁佢冇啦，咁你点证明你已经喺上帝个宝度写咗你 系 得噶？系啦，你系选民咧，好啦，你有事业成功咪得咯？你做一个好全美国最叻嘅小提琴手，咁就证明你系选民啦。你搵钱搵到多到洛克菲勒咁，又证明你系选民啦。即係呢個，尤其是特朗普信嘅嗰個長老會都係咁嘅。 嗰呢啲咧就同劉少奇嗰個短暫嘅新民主主義時代係啱嘅。 啱唔啱啊？ 啊，劉少奇嗰陣時話，即係邊個發家，邊個就係英雄。 而家最緊張係咩咧？係文明同埋宗教嘅衝突嘛。 係。 亨廷頓講啊嘛。 係。 即係話而家嘅所有戰爭，或者未來嘅仲有嘅將來仲有嘅戰爭。 係。 都可能是 文明的 宗教的冲突吧。 他又不是即是他亦当时是这样看啦，其实是一种所谓意识形态的冲突，都始终是。 那意识形态冲突始终有的。 但没有去提高 到。各个阶级的阶层他的意识是不同，他的立场是不同的，他的观点一定是有区 别。那他不只是讲一个社会，马丁成他是讲 全世界全人类。 全人类即是不同国家不同宗教。 欧洲可能都伊斯兰化了。是吧，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了现在未来。 是。 即是打仗打你不赢，他生仔生赢你。 就是靠呢條橋啦，咁但係佢生嘅仔又唔一定係信伊斯，譬如香港都好多伊斯蘭嘅信徒㗎，好多穆斯林㗎，但佢哋唔係一定係宗教狂熱分子嚟㗎嘛？ 絕對唔係， 絕對唔係㗎嘛，佢哋好世俗化㗎嘛，咁所以即係你要睇，譬如話你 嚟到香港嗰啲都係揾食㗎啦，大佬， 冇錯，唔係你即係土耳其嗰啲咪怪蛋咯，即係話你喺20世 紀阿富汗嗰啲佢都唔揾食嘅。 唔係，你土耳其已經係世俗化咗差唔多一個世紀咯。而家阿爾多，佢又行翻轉頭啊！咁你真係搞佢唔掂喎！你真係唔明話嚇。好啦，咁啊講到呢度時間差唔多啦。咁啊預告下聽晚先。聽晚咧，阿飛哥就請嚟岑念英同埋萬玉倫啊，講呢個恥感文化。咁呢個咧就係美國嘅人類學家咧。 咁高深 嚇？問佢寫嘅呢個谷與劍啊，谷與刀啦，唔係劍啊，應該係。Ruth Benedict 寫了一本書嘛，就是話咧日本的文化或者東亞文化咧就係恥羞恥嘅恥嘅文化，而呢個西方文化咧就係內疚啊，即係內疚嘅文化。咁啊，聽晚咧大家可以即係聽一聽啦。咁啊，最後一首歌就係古就係、是、呢個近衛軍謝苗洛夫團咯。咩團嚟嘅呢個？ 呢、這個好巴閉嘅， 係嘛？ 唉， 遲啲有機會講下啦。好，咁啊，聽呢個近衛軍謝苗洛夫團嘅進行曲啦。咁啊，今晚多謝大家收聽，拜拜。